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购物迎冬至，庆冬至，在12月19号至12月2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冬天啊，吃点肉的话呢，感觉暖暖乎乎的，而且呢，这个好像也有精气神了，也有劲儿了啊。 是的， 另外大冷天的，你说在家里吃点肉，也是一个挺享受的事儿啊。 哎，但是咱说北京人一说吃肉啊，炖个排骨呀，炖个肘子呀，反正翻来覆去就这么去折腾。但是我觉得呢，现在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也想换换不同的口味，吃点新鲜感。您看那个一去什么川菜呀、一去什么鲁菜、粤菜的时候，人家什么叫辣味合蒸啊？ 对， 蒸个香肠啊，做个什么腊肉煲仔饭呢？啊，您拿腊肉炒那个什么炒蒜苔呀、什么，就是也是很好吃的。我觉得今天呀，咱干脆就给大家，您说红烧肉您会做，但我给大家带来点它不一样的好吃的啊。 这个南方比如说这个腊肉， 腊肉 就那种风干的肉，实际上叫做腊肉，不是酸辣的、 对，咱们是呢那个烧腊，您听说广式烧腊、川味烧腊啊，也就是说呢，把这个鲜肉经过腌制，然后呢再给它进行一个风干，得出了那个肥的呀，跟那个晶莹剔透的水晶似的，瘦的呀，那个鲜红鲜红那个颜色，一切完之后呢，就让您满口生香，已经发生了一个风味的转变的那种腊肉，今儿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这个肉啊。 吃腊肉的话呢，还是要数南方啊，他们做的特别正宗，特别的适口。 为什么叫腊肉呢？咱们可以跟大家聊聊哈。您看这个腊肉是腊月的腊，有人说不懂啊。其实呢，在南方，比如说在四川，四川的腊肉是很有名的。他们腊肉呢，是进了腊月之后，家家呢，咱们说快过年了嘛，啊，杀个年猪，杀个年猪，有的时候说一顿吃不了啊，怎么办呢？就把这个猪啊，有一些大块的肉呢，用盐先给它抹了，涂抹完之后呢，在当地那种特殊的温度、湿度、阴凉的情况下呢，挂着。你想那时候很多的时候家里都是那种土灶， 对， 土灶厨房，厨房上面有点烟熏火燎的，然后在上面有点这个袅袅炊烟的，用着袅袅炊烟每天熏着它，每天喂着它，然后让那个里边的水分一点一点，肉里面鲜肉的水分一点一点蒸发出来，然后呢慢慢慢慢它的那种蛋白质和氨基酸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一种转化，哎，转化出来之后，这个腊肉啊，它就在自然情况下形成越来越抽本，越来越干，越来越紧实，脂肪开始转化了，这个就是腊肉。所以每年是腊月开始做，它叫做腊肉。那么这样的腊肉出来之后呢，它特别的紧实， 对， 别有一番风味。 它这个水分啊，慢慢的风干以后啊，它那个肉就特别的紧实了， 对， 然后吃起来格外的就感觉的香，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了。 是的，没有那种油腻感了。 对， 你想啊，这样的腊肉，说这个过了一冬天腌好了，再加上底下啊，有的时候喜欢用那个柴火木， 对， 烧柴火的时候顺带的就给它熏了一熏，带有一种特殊的 熏制的口感。咱们想想这腊肉，如果您说把这个腊肉咔切成薄片，一定熏的是哪儿呢？五花。 哎， 带点肥肉那个五花，那个五花啊，您说熏的正好那个带点肥肉的感觉，有两种吃法，这跟大家可以多说两句哈。第一个呢，就是稍微放一点底油，甚至连底油都不放，煸，因为五花三层有那个肥的嘛，再把那个肥的腊肉再煸出来，您稍稍切完之后一下锅，您会发现那个五花肉那个层啊都透光啊，这种的腊肉就证明它的肥的油脂已经出去了，剩下都是那种晶莹剔透那种口感。所以呢，拿油稍稍一煸，放点豆豉，放点豆瓣酱啊，或者什么都不放，就大量的葱姜蒜，放点青蒜，放点青椒，巴拉巴拉一炒，这什么呢，就是爆炒腊肉， 对， 下米饭特别好吃。这是第一种吃法。还有一种吃法， 蒸。对， 拿小盘一摆，小盘摆好了呀，我给大家提个建议，您底下铺一点什么呢，铺一点南瓜条也可以，铺一点呢红薯条也可以，有人愿意铺点土豆也行哈，还有人铺这个芋头和藕的，铺在上面之后上锅蒸，把这肉蒸个15分钟20分钟，蒸得透透的。它因为本身这个肉是风干的，就像我们那个木耳风干了是一样，稍微再给它加点湿润的这个蒸汽进来之后，它慢慢又展开，展开之后呢，经过高温呢，还能把里边多余再剩点那么油脂也能逼出来，而这个油脂呢，为了底下那个甜甜的那个蜜薯啊，甜甜那个土豆啊，它就是带点荤腥，那个土豆地瓜也好吃，上面这个腊肉啊一片一片的，真的什么都不用蘸，因为腌的时候它本身有点咸的味儿，您直接白嘴吃，一口一口的吃下去特别好吃。 哎呦，您说的我已经都这个感觉口水四溅， 肉香四溢啊， 对对对， 真的好吃。 确实这个辣味合蒸啊， 辣味合蒸， 哎，是非常有独到的那个味道。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蒸米饭的时候，这米饭快熟的时候，往这米饭上面搁几 就片几片就行，腊肉，哎，腊肉腊肠片几片就行， 或者说搁一两根啊， 哎， 那种腊肉香肠似的， 哎， 然后呢它一热了以后，那个油浸在那个米饭里边，吃真的是非常的香， 太带劲了，哈哈。 咱们发现现在人都特别会吃啊，说一般的大肉呢，可能吃的呢相对比较习以为常了。 是的， 吃点这个南方的辣味肉， 哎， 啊，真的是香啊， 还好保存。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选腊肉得会选。 对， 您得选好腊肉，凭什么今天选咱们家这腊肉给大家吃啊？选人家河源堂的这个腊肉，首先选这肉它不一样。您比如说选肉，那么什么猪的肉呢？跟大家去说，这是啊，在四川的西南地区的彝族山区的传统的土猪，又叫羌族土猪肉。那用这种土猪来给大家做的这个腊肉，所以呢，这种猪不大，黑毛猪啊，这种猪个儿不大，但是呢，肉质非常紧密啊，它整个肥瘦相间。咱还得选用什么呢？还得选用不是那种饲料喂的，吃的是什么呢？吃的玉米呀，吃的红薯叶子呀，啊，吃的谷糠啊，这种的猪，然后给大家呢来去做这个腊肉。我跟大家说，真不一样，而且选的部位也很讲究啊，对吧？咱们不是说哪一块都能做腊肉，咱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腊肉就是五花三层猪肚子那块肉，非常非常稀少的那块五花三层。今天咱就是用那块的五花三层，把它先给它腌了，再给它晾了，然后呢再给它微微的一熏，柴火熏，然后尝出了那个传统的川式腊肉的味儿。 哎呦，为什么这个腊肉好吃啊？它折腾啊，是吧？ 真折腾。 你首先呢，你选猪得好，像咱们这是土猪肉， 是 啊，而且呢你选的部位得对啊，这个部位呢是五花肉， 对， 这些这个肉呢在整个一大头猪当中没多少， 是 啊，所以它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好吃。另外呢，它这个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的， 对， 是吧？又得腌制啊，然后又得风干呐， 对， 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料，人家也是自己就是秘制的。 您知道这得怎么种吗？先把这个鲜的这个五花大猪条肉哈，这个一条一条的大肉，我们取下来，鲜肉拿盐搓，反复的大力盐的搓，搓完之后呢，第一呢，仍让里边有一些细胞水释放出来；第二呢，让这个肉味慢慢进去，而且它是一种防腐。大盐力的搓完之后，条钩一挂，挂在那个窗沿底下，就让那个风干自然晾，它完成一定的转化。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再用一些传统的山里的这个土柴火，微微的带一些熏味，所以腊肉一定带那种微熏的那种的柴火感，所以您再炒着才好吃呢，才有这叫什么呢？四个字儿。 人间烟火， 真是。嗯，我跟你说，有些朋友说了，说我这个北方，我自己也可以风干点肉啊，做腊肉，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咱不是那条 件，咱们这个气候、水分呐、什么等等的温度啊，等等都不太适合。 出那腊肉就变成嚼不动的干了，人家这才能出腊肉。 所以呢，要想吃这个腊肉啊，咱们真的好好尝一尝。 嗯，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河源堂的腊肉腊肠的组合。 哎， 说为什么叫腊肉腊肠呢？因为我们这个主品呢是川香的腊肉。啊，就刚才李想给大家说的这个特别特别香啊，250克，咱们是半斤， 对， 半斤一袋、啊。 跟大家说，今儿这组合太实惠了。今天咱们首先给大家12包，每包都是半斤，这加起来是多少呢？光腊肉这就是6斤腊肉，6斤腊肉，咱们给大家价格是多少呢？299。 嗯， 而且还没完呀，咱还有赠品呢。咱今天还送给大家中式的那种香肠，什么就是咱们说的拿肉灌出来那个肠，后边再给您调味儿，就是川味儿的啊。咱们是中式香肠，也不辣啊。给您再送多少呢？也是半斤一袋，送8袋。 嗯， 半斤一袋，您想想， 4斤， 对，半斤这是4斤肉啊，农家土猪肉。然后今天给您做风干，给您做好的，咱不算人工钱，最后收您299块钱、嗯，您算这值不值？ 真合适， 值不值？非常划算了， 299块钱。 对，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尤其是爱吃肉的朋友，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现在有些朋友都说啊，咱们家里呢囤点东西。 哎，放点、 放点，这样的反正也踏实。尤其冬天了，有些东西可能就不如春秋啊什么那个时候东西多， 没处吃的方便。 哎，所以咱们囤点。你像这个肉啊，你还不能够囤多了，是吧？你要囤多了的话，一个是家里没地儿搁， 对。 另外呢，你说你速冻时间长了， 对， 不香了。但是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腊肉的话呢，它有一大特点，就特别能放， 金放， 金放。 对 啊， 今天咱们这个传统腊肉呢，是给您真空密封保鲜的， 对 吧？首先本身是腌制过的，然后呢又是风干过的，又是在一些特殊的熏制过之后，这时候呢它就本身金放，我们再给您做直接的真空保鲜，这保鲜之后一袋半斤，一袋半斤小袋，所以这又符合咱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你说这个冬天咱家里备点东西，天冷了外边省了出去买，一天上班也挺累，咱家里存点这个东西，随时开袋就能吃。您说就直接弄个白米饭，把它放上面一蒸，蒸得透透的，米饭里浸着那个油脂的香味，然后呢稍微点两滴味极鲜啊，是连点点点生抽跟那米饭夸夸一拌，这过起来就多好吃啊。 没错， 对吧？ 而且您跟任何菜炒的话呢，用这个腊肉炒啊，没毛病， 对， 比那一般的鲜肉还要鲜呢。 是的、 啊、另外咱们今天都塑封好的，您只要这个塑封啊不打开，不用搁在那个冰箱的冷冻里边，搁冷藏里边就可以。 是的，直接冷藏，对吧？打开之后放冷藏， 对， 平时的时候直接放外边都行，这没问题。 哦、对对对， 对吧？它是常温就可以保存的， 没错。 而且咱们说那个香肠，这香肠蒸出来之后，我跟您说，是北京那广式香肠那味儿吗？ 不是 、对吧？您说咱北京那蒜肠那味儿吗？它也不是，它真的就是特殊一种香味儿，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辣的感觉，哎，就是那种香味儿，咱自己可以尝一尝。 对，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个香肠，你从外表都看出来，它全是肉粒儿，所以这个是做不了假的啊。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河源堂这个品牌的腊肉腊肠的组合啊。我们这个主品呢是川香的腊肉，250克，半斤一袋，大家是12袋，等于是6斤啊。另外我们的赠品呢也非常的硬货啊，就是中式的香肠，也是半斤一袋，咱们是8袋。 对， 一共又是四斤。刚才咱们说了，做香肠也好，做腊肉也好呢，特别不出数啊。 嗯、 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只要299元，299元，从价格来看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如果家里愿意囤点的话呢，你就囤一点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像这个组合完了以后就得20袋啊， 是的，20大包， 不少。嗯，这个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家里呢留点，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您说这太对了，周老师，您想想，咱们今天这贵的包堆拿回家里多少？20包。 对， 你要说家里放着怕吃不完的话，给老家分点，哎，给邻居分点，到谁家去拿两块腊肉，到谁家这挺好的东西，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尝尝鲜儿，对不对？而且冬天的时候，怎么炒菜怎么吃非常方便，这东西我是看这东西一看这肉我就撒欢，禁不住 就犯馋啊。 是的， 就是蒸啊煮啊炒啊都行。 嗯， 而且跟各种的食材，甚至是跟什么豆腐干啊， 嗯 啊，什么这个腐竹啊，什么这个蒜苗等等，反正都能够这个融在一起。 我再教大家一个、我特别爱吃这个腊肉和这个腊肠的怎么样一种做法哈。刚才他们说香干腊肉这肯定好吃，拿点酱油、拿点醋槽一勾。还有一种很多人没意识到，拿它炒西兰花特别好吃 哦。西兰花， 西兰花稍微焯水焯一下之后，焯一个断生，断生之后您就大火，大火当中直接把这个腊肉放里边煸，包括这个腊肠也行，放里边煸，煸出它那个里边本身那个油脂来，带点油脂，然后西兰花大火放下去，一定是大火颠两下勺就出来，让出来那个腊肉的那个腊汁儿，咱们说就是带点油性的那个腊汁儿和西兰花整个结合在一起，西兰花带点肉香，腊肉当中呢配着那个西兰花的翠绿，感觉又特别好，又营养又健康，还挺下饭。 没错， 拿出来您可以这么吃起来。 我跟您说，这个腊肉我喜欢它就是不油腻， 对 啊，吃起来呢就是不会腻啊， 嗯， 而且它还有嚼头， 是的。 它有那种韧劲儿，当然这个韧劲儿并不是说小孩老人嚼不动，不是这样的。 对， 所以吃起来呢，哎，好像是更过瘾。 哎， 而且呢，我个人呢经常会买一点这个香肠。 你平时买香肠？ 啊，像它这个香肠的话呢，像煲仔饭呐、或者说做炒饭。 做炒饭绝了， 哎，把它切成小丁儿， 对， 然后搁点黄瓜啊，什么这个胡萝卜，什么各种东西，哎，搁在一起一炒，味道又好又营养啊，真的是饭菜合一。 特别是这香肠，就是这个香肠，我回家还真炒过饭， 哎， 直接切成那种小丁儿、米粒丁儿跟玉米粒儿那么大小之后，先放锅里一煸，然后呢打一个鸡蛋往里边咔咔咔再一搅，跟米饭够一炒。因为我不喜欢吃放黄瓜的炒饭，我就什么呢？有的时候愿意放点白菜也行，放点青豆也行，放点胡萝卜丁也行，就。鸡蛋炒饭出锅撒一把小葱花香葱、一提香，哎呦，我跟您说真的特别好吃。 我跟你说这都是硬货，这家里应该备的。 对，再怎么说、您想一想，这些咱们跟我跟周老师跟大家聊了半天说这些菜，哪个不是家常菜、哪个都是您家里自己能弄的。我觉得借这腊肉啊和腊肠啊被咱们的普通柴火咱们熏过一下，带点这个熏味，我就觉得这就是人间烟火气，这就是人间烟火味儿，用点这个东西吃着家里都觉得红火。 我跟您说呀，当然身体健康这是第一位的、但是专家也说了，不管是你什么年龄段的， 对， 平时适当的要吃点肉啊、这样对你的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个肉当中有很多的优质的蛋白质，如果长期不吃的话，特别是动物蛋白，对您的身体也没有好处。 是的，是的。 咱们呢，适当的吃， 适 量的吃，肥瘦肉是肥瘦肉呢，您比较好的一块来吃，也不是说一口肥的不吃就好了。 而且像这个腊肉啊、和这个香肠啊，他们都是把这个肥的东西油啊都给它 已经逼出去了， 逼出去了。 对， 烘干的过程呢，就是把一些这个油啊水分都给你逼出去了。 对，您这嘎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回来不是那碎肉头， 对， 都是整块腊肉啊，回去啪啪一切，切片也行，切小条也行，怎么煸也行。我跟您说，怎么煸怎么好吃、就是咱们说实话，秋冬季天冷的时候，来点肉配点蒜，一个菜一个肉配起来之后都不用炒俩，这有荤有素，家里就可以吃了。配碗米饭，哎，拌着面条都能吃。 没错，你知道我刚才看这个腊肉啊，这腊肉我突然想，像川菜的回锅肉， 回锅肉用它好吃。 我就觉得如果要用它切的薄一点哈、做回锅肉肯定好吃、 我还真煸过，您知道吗？回锅肉讲究就两头翘， 对对对， 对吧？咱这稍微风干一下，直接把它片成那个稍微薄一点的片、放锅里一煸，油锅 或者一煎，它两头啪就翘起来。 因为它回锅肉那个肉啊，就是需要有点焦的那种， 有点那种感觉的。对，对然后 太软了不好吃。 抓把青蒜往里边一扔，皮辣酱往里一放，豆豉往里一浇，啪啪大火一颠勺出锅了。出锅之后稍微提点味精或者提点酱油一提鲜，您就拌饭吃去吧，真的。 两碗白米饭， 对， 没问题， 好吃。哎、 我们说的都感觉好产品，就是说着我们自己都动心啊。 是， 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和源堂的腊肉腊肠的组合。那我们的主品呢是川香的腊肉，咱们是半斤一袋，给大家12袋啊，这就是6斤了。另外呢还有中式的香肠，也是半斤一袋，给大家8袋，又是4斤了，一共加起来是20包啊， 20包。 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